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财政部发布了我国前三季度财政收支的数据，受到产能、产品价格上涨等综合的因素，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9.7%，其中税收的收入增长了12.1%，非税收入达到21028亿元，同比下降了1.6%。今年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29个省份出台了省级阴阳结合的实施意见，先后公布了2批阴阳结合试点的城市。阴阳结合也已经纳入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现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要求养老机构需要提供通信服务，生活照料应该配备相应的环境以及设施设备，还要注意保护老年人的隐私。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宣布成功培育出了超高产优质的巨型稻，巨型稻株可以高达2米，单穗可以达到500粒以上。目前该项研究已经获得了10多项自主国家专利和国际专利。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共有产权政策系列解读，住建委表示，共有产权住房政策对于深入推进房地产调控，进一步平抑商品房的价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第四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展开了就业扶贫送温暖为主题的全国扶贫日就业服务的专项行动，多措并举帮助困难群体就业促增收。北京首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交通线路 S1线目前正在进行非载客的试运行， S1线将会于年底进行试运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运能最大的中低速磁浮交通运营线。四川成都市政府发布意见称，要求到2022年底，全市新开工的商品住宅和保障性的住房成品住宅的面积比例将达到100%，全城只售卖成品房。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

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 王菲1989年以一首《仍是旧句子》在中国香港出道。1992年凭借着《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呢，在中国香港的乐坛走红。2005年之后，王菲曾经一度隐退，但是歌曲呢，却从来没有被歌迷们冷落过。今年的歌曲不仅时常被翻唱，即使是走在路上呢，也有可能会偶遇到王菲的歌声。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王菲最好听的粤语歌曲，一定是林夕作词的那一首《约定》。 忘记，我便记不起。

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的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国农业科学院宣布，在新疆高产示范田培育的玉米，经过了实测验收显示，最高亩产达到1517.11公斤，刷新了我国玉米的高产记录。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的消息，今年上半年 GDP 的增速达到了6.9%，而下半年有望实现7%。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中国南极巡天望远镜追踪探测到引力波事件的首例光学信号。根据统计，五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140个部门取消公务用车达到3868辆。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接待支出较2012年降低了超过70%。农业部的消息，2013到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连续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年均实际增长10.7%。今年以来，已经有18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的标准，京津沪的月最低的工资标准突破了2000元，其中上海最高，每个月达到2300元。国家能源局表示，风电将会在新能源当中率先摆脱补贴的依赖，到2022年基本上实现风电不依赖补贴进行发展。滴滴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交通出行报告，哈尔滨三度蝉联堵城的冠军，兰州、上海打车最难，而拼车缓解效果显著。 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成功过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你是否爱过让你日夜相爱以后

有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好奇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们对于装修给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也越发的重视了。家居环境已经成为了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是已经经历过装修的人，还是正在装修的朋友，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那就是家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装修过程的繁琐之外，装修材料的选择不慎也容易导致后期质量的问题。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娇娇。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就是以绿色健康为原则，让家装领域进行了升级。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易居易室建筑装修材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史胜奇。现在目前家装行业的现状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来做装修。我们的木塑墙顶地整装系统呢，有别于现在的这种老的一个施工方式。我们那个施工呢，是直接在毛坯墙上用卡件的形式把我们的墙板固定在墙上，没有甲醛添加，也没有重金属，可以做到施工快，而且无需散味儿。施工完毕以后马上就可以入住。它有一个就最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回收利用，过了几年如果不用的话，我们还可以回厂经过技术手段打成原材料接着使用，真正做到了循环使用。 木塑复合材料是一种新型的环保可循环利用的材料。随着木塑复合材料从欧美等发达的国家进入到国内的家装市场，过去家装行业的传统问题，比如甲醛超标、墙面起皮开裂、壁纸起皮、起边变色、瓷砖脱落开裂、黑缝等等原因，可能都已经要成为过去式了。 我们这个公司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说围绕这个木塑材料把我们这个产品进一步全面化，再有向一些其他的新的一个领域去拓展。还有我们的研发能力非常强，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安装，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客户，根据我们几千个案例来解决不同的一个家装方案。这种好的材料应该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 易居易室让传统的家装行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那不管是在品牌的塑造上，还是在产品的生产上，他们都在努力 营造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说我们生产产品的稳定性，还有就是说你的售后的服务，还有我们的一个安装的精细化程度，都是影响我们的品牌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里面。我们也非常注重的产品的生产的稳定性，还有产品的一个安装的一个规范。随着市场的化的不断的推进，客户也会越来越多。 绿色健康一直都是家装行业的主打词汇，但其实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易居易室本身，都希望能够将绿色和健康与家装行业相结合，实现用户所想，真正打造出中国无醛环保家装。 我干这个行业将近十年了，越干越有信心。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都说后代留抹绿色，给那个地球留点好的空气。未来就是说我觉得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怎么来实现它呢？我觉得作为我本人来讲，我觉得这个材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它真正可以做到了，就是说我们少砍一些树木，给我们的后代多留些树木。搞工程这么多年了以来，觉得最值得我去做的一件事情。 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创业太辛苦，注册、记账、开户，样样都要钱，前后到处跑。

条微博引发了大家浓浓的怀旧情绪。第一批的80后到今天为止已经37岁，最后一批也满了28岁。在网上，很多80后已经被统称为中年人，象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象征着要接受重压之下的繁琐生活。虽然细算年龄觉得是一个坏消息，但却依然有人带着情怀继续生活下去。今年99，我是周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宿命。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它。即使是经历了繁琐生活当中的一切，也没有人会阻拦你继续年轻。 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因为爱，所以

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昭昭。下午的16点钟呢，要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了。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歌手，可以说是男生 KTV 必唱的歌手，也许每个人的音乐播放器里都有他的歌，那他就是陈奕迅。2005年，陈奕迅也推出了单曲《夕阳无限好》，这首歌可以说旋律非常的动听，而且易上口，又展示出了陈奕迅气息长的特点。一经推出就抢占了各大流行音乐榜的榜首。《夕阳无限好》这首歌呢，表达了陈奕迅在近年的不如意，比如父亲的官司以及转公司时期事业低谷，都像是夕阳之后黄昏一般的昏暗。不过陈奕迅也坦白地说，其实《夕阳无限好》是他专辑当中第一个先做好的歌曲，所以就先推出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惜”这个字呢，表达了珍惜当下，明天会更好的积极态度。 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枉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度，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